你好，我是张绍文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实现高可用的上报组件。无论是高校测试中的实时监控，还是版本发布中的数据校验平台，我都多次提到了数据的重要性。对于数据评估，我们的期望是又快又准。快表示数据的时效性，我们希望在一小时内甚至一分钟内就可以对数据进行评估，而不需要等上一天或者几天。准表示数据的准确性，保证数据可以反映业务的真实情况，不会因为数据不准确导致做出错误的产品决策。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数据平台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依赖客户端数据采集和上报的能力。那应该如何保证客户端上报组件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呢？下面我们一起来实现一个高可用的上报组件。可能有同学会疑惑，究竟什么是高可用的上报组件？我认为至少需要达到三个目标。第一个目标，数据不会丢失。数据不会由于应用崩溃、被系统杀死这些异常情况而导致丢失。第二个目标，实时性高。无论是前台进程还是后台进程，所有的数据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及时上报。第三个目标，高性能。这里主要有卡顿和流量两个维度。应用不能因为上报组件的 CPU 和 IO 过度占用导致卡顿，也不能因为设计不合理导致用户的流量消耗过多。但是数据的完整性、实时性和性能就像天平的两端，我们无法同时把这三者呢都做到最好，因此我们只能在兼顾性能的同时，尽可能的保证数据不会丢失，让上报延迟更小。在网络优化中，我不止一次的提到网络库的统一。网络库作为一个重要的基础组件，无论是应用内不同的业务，还是安卓和 iOS 多端，都应该用同一个网络库。同理，上报组件也是应用重要的基础组件，我们希望打造的是统一并且高可用的上报组件。这部分的示意图请返回文稿来查看。而一个数据买点的过程主要包括采样、存储、上报以及容灾这四个模块。那下面我来依次拆解各个模块，一起来看看其中的难点吧。首先是采样模块。某些客户端数据量可能会非常大，我们并不需要将它们全部都上报到后台，比如说卡顿和内存这些性能数据，我们只需要抽取小部分用户统计就可以了。采样模块是很多同学在设计时容易忽视的，但是它却是所有模块当中最复杂的一项，需要考虑文稿里的策略选择。大多数的组件采用的都是 PV 次数采样，这样的确是最简单的，但是我们更多是在性能数据买点上采样。为了降低用户的影响面，我更加倾向于使用 UV 采样的方式。而且为了可以让更多的用户上报，我也希望每天都可以更换一批新的用户。最终我选择的方案是 UV 采样加用户标识随机加每日更换用户的方式，但是采样还需要满足三个标准。第一是准确性，如果配置了 1% 的采样比例，需要保证某一时刻只有 1% 的用户会上报这个数据。第二是均匀性，如果配置了 1% 的采样比例，每天都会更换不同的 1% 用户来上报这个数据。第三是切换的平滑性，用户的切换需要平滑，不能在用一个时间，例如12点，所有用户同时切换，这样会导致后台数据不连贯。实现上面这三个标准呢，并不容易。在微信中，我们采用了文稿里这个算法，每个采样持续24个小时，使整个切换可以很平滑，不会出现所有用户同时在0点更换采样策略。有些用户在早上10点切换，有些用户在11点切换，会分摊到24小时中，并且从一个小时或者一天的维度来看，也都可以保证采样是正确的。不同的买点可以设置不同的采样率，它们之间是独立的，互不影响的。当然除了采样率，在采样策略里呢，我们还可以增加其他的控制参数，例如上报间隔可以配置每个买点的上报间隔，例如一秒、一分钟、十分钟、60分钟等等。上报网络控制某些点只允许 WiFi 上传。对于存储模块，我们的目标是在兼顾性能的同时保证数据完全不会丢失。那应该如何实现呢？我们首先要思考进程和存储模式的选择。业内最常见的上报组件是单进程写加文件存储加内存缓存。虽然这种方式实现最为简单，但是无论是跨进程的 IPC 调用堆积还是内存缓存，都可能会导致数据的丢失。回顾一下在 LO 优化中我列出的 MMAP 内存与写文件的性能对比数据，你可以看到 MMAP 的性能非常不错，所以我们最终选择的是多进程写加 MMAP 的方案，并且完全抛弃了内存缓存。不过 MMAP 的性能呢也并不完美，它在某些时刻依然会出现异步落盘，所以每个进程 MMAP 操作需要放到单独的线程中处理。 多进程写加 Mmap 的方案可以实现完全无锁、无 IPC， 并且数据基本不会丢失，看上去简直完美了。但是真正实现时是不是像图中那么简单呢？肯定不会那么简单，因为我们需要考虑买点数据的聚合以及上报数据优先级。为了减少上报的数据量，尤其是部分性能买点，我们需要支持聚合上报。大部分组件都是使用上报时聚合的方式，但是这样无法解决存储时的数据量问题。由于我们使用的是 Mmap， 可以像操作内存一样操作文件中的数据，可以实现性能更优的买点数据的聚合功能。很多上报组件买点时都会使用一个是否重要的参数，对于重要的数据呢，采用直接落地的方式。对于我们的方案来说，已经默认所有的数据都是重要的。关于上报数据的优先级，我建议使用上报间隔来区分，例如一分钟、十分钟或者一小时。对于一些敏感数据，可能还需要支持加密。对于加密的数据，我建议使用单独的另一个 Mmap 文件存储。为什么上面我说的是数据基本不会丢失，而不是完全不会丢失呢？因为当数据还没有 Mmap 落盘，也就是处于采样存储内部逻辑时，这个时候如果应用崩溃，依然会造成数据丢失。为了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，我们做了两个优化。第一个优化是精简处理逻辑，尽量减少每个买点的处理耗时，每个买点的数据处理时间需要压缩到 0.1 毫秒以内。第二个优化是 kill process 等待，在应用主动 kill process 之前，需要调用单独的函数，先等待所有队列中的买点处理完毕。对于上报模块，我们不仅需要满足上报实时性，还需要合理的优化流量的使用，主要需要考虑的策略，请返回文稿来查看。为了解决后台进程的上报实时性问题，我们采用了单进程上报的策略。我推荐使用保活能力比较强的进程作为唯一的上报进程。为了更加精细的控制上报间隔，我们采用更加复杂的班车制度模式。后来经过仔细思考，最终的上报模块采用多进程写加单进程上报。这里有一个难点，那就是如何及时的收集所有已经停止的班车，会不会出现多进程同步的问题呢？我们是通过 Linux 的文件 rename 的原子性以及 file observer 机制，实现了一套完全无锁高性能的文件同步模型。每个进程在对应优先级的文件停车的时候，负责把文件 rename 到上报数据存放的目录中。因为 rename 是原子操作，所以不用担心两个进程会同时操作到同一个文件，而对应的上报进程只需要监听上报数据目录的变化，就可以实现文件状态的同步。这样就避免了多进程同步操作同一个文件的问题，整个过程也无需使用到跨进程的锁。当然，上报模块里的坑还有很多很多，例如合并上报文件时应该优先选择高优先级的文件，对于上报的包大小，在移动网络需要设置的比 WiFi 小一些，而不同优先级的文件需要合并组包，尽量吃满带宽。而且在弱网络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把数据包设置的更小一些，先上报最高优先级的数据。虽然我们设计的上报模块已经很强大，但是如果使用者调用不合理，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性能问题。我曾经遇到过某个同学在一个 for 循环里连续埋了100万个点，还有一次是某个用户因为长期没有网络，导致本地堆积了大量的数据。一个强大的组件，它还需要具备容灾的能力，本地一般可以有文稿里提到的这些策略。容灾模块主要是保证即使出现开发者使用错误、组件内部异常等情况，也不会给用户的存储空间以及流量造成严重问题。通过多进程写加 Mmap 加后台进程上报加班车模式，我们实现了一套完全无锁、数据基本不会丢失、无跨进程 IPC 调用的高性能上报组件，并且通过容灾机制还可以实现异常情况的自动恢复。那线上效果是不是真的这么完美呢？我们怎样确保上报组件的数据可靠性和时效性呢？答案依然是监控。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自监控体系，为后续进一步优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。你可以返回文稿查看上报组件的核心数据指标。当然，如果我们追求更高的实时性，可以选择计算小时到达率，甚至是分钟到达率。当客户端出现容灾处理时，我们也会将数据单独上报到后台监控起来。除了异常情况的监控，我们还希望将用户每日使用的移动流量和 WiFi 流量做更加细力度的分区间监控。小结一下，网络和数据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组件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打造了一款跨平台高可用的上报组件，这也是目前比较先进的方案，在各方面的质量指标都比传统的方案有非常大的提升。 当然，真正落实到编码，这里面还会有非常多的细节需要考虑，也还有大大小小很多暗坑。而且虽然我们使用 C++ 实现，但是也还需要处理不同平台的些许差异，比如 iOS 根本不需要考虑多进程问题等等。在实践中我的体会是，当我们亲自动手去实现一个网络库或者上报组件的时候，才会深深体会到把一个新东西做出来并不困难，但是如果想要做到极致，那必然需要经过精雕细琢，更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迭代和优化。你所在的公司目前正在使用哪个数据上报组件？它存在哪些问题呢？欢迎留言跟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来讨论。今天的课后作业是，在实现方案中我故意隐去了两个细节点，这里把它们当作课后作业留给你，请你在留言中写下自己的答案。第一个细节点是采样策略的更新。当我们服务器采样策略更新的时候，如果不使用推送，怎样保证新的采样策略可以以最快速度在客户端生效？第二个细节点是买点进程突然崩溃。你有没有想到，如果 Process A 突然崩溃，到哪个进程，在什么时机，以哪种方式，应该负责把 Process A 对应的买点数据及时 rename 到上报数据目录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，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，邀请他一起学习。最后别忘了在评论区提交今天的作业，我也为认真完成作业的同学准备了丰厚的学习加油礼包，期待与你一起。